有选 Bill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六点钟要请你喝一碗鸡汤喽。 山洞、耳洞、空洞，哈，古炫懂懂懂。 故事懂懂懂，接下来懂的这碗鸡汤呢，是一碗爱情鸡汤，非常短的，非常小的一碗啊。就说到，如果你本身是I人或者是E人呢、 嗯， 你遇到真正的那个爱你的人呢、嗯，你会变成怎么样的人 ？OK， 我们就来听听看呗。 最近看到了一个心理学上的冷知识，分享给你。你以为自己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因为你喜欢独处，但实际上你只是喜欢内心的平静。在能给你带来平静的人面前，你其实是外向的。 啊，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嗯、 是因为你喜欢平静、 嗯、 但是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博主说的、 okay. 在一个喜欢你或者是你爱他的人面前呢、嗯、你可以是一个大E人来的。 为什么突然间变大E人了？ 就是他让你感到平静，让你感到舒服，感到自在、 哦、 让你敢于释放你内心最真实的自己。但这样的人呢、 嗯、 基本上很难有，只有那个最爱的人或者你最信任的人、 嗯、 你才会把你最真实的那一面给到他看。 可是他自己本身是内向的人，我真的是会遇到一个很爱的人，他就会变成E人了咩？他的性格从小到大都是很内向的呀。 欸、其实不会耶，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蛮爱的。 Uh-huh. 然后，但是他跟他的伴侣在一起很久，他基本上也没有朋友， uh-huh. 他爱到是没有朋友那种。但是， oh. 我跟他的另一半很好，然后每次我们三个人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很爱的性格， uh-huh. 因为跟他另一半在一起嘛， uh-huh. 他就变到很多话。 Oh.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博主分享的冷知识， uh-huh. 是不是你觉得是正确的吗？ 我觉得可能被另一半感染了， 对， 所以他也变成了稍微的E了。 对，爱跟E这件事情，我们回来再仔细聊吧。 OK， 首这个选 Beyond Trend。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千千龙，还有董唧唧的《热恋说明书》。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炫咚咚咚， 山洞、耳洞、空洞，哈，歌炫咚咚咚。 勾选懂懂懂，进来懂的这碗鸡汤呢，这个博主就说到了，他发现一个爱情的冷知识，那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每次会说自己很矮、 嗯、 非常内向，甚至是没有什么朋友也不交际、 嗯、 但只要呢他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让他们可以绝对放心绝对信任的人或者是一个伴侣呢、 嗯、 就算再怎么内向的人也会变得多话。 又好像是诶，比如说像是他很喜欢很喜欢这个女生的时候，他被逼呢就是要变成E人，因为他告白、 嗯、 如果他不告白的话就会失去，因为他可能是大I人很内向、 啊、 如果我真的是错过他的话，我一辈子会有一个遗憾的， 对不对？就是你的性格也会跟着改变嘛。 是， 而且如果真的在一起过后呢， 我相信如果你有另一半、 嗯、 全世界我相信最信任的人应该是他吧，如果是对你的话呢，是吗？还是最信任的人会是你的父母、还是好朋友好姐妹，还是另一半？ 我的话爱情是第一， 所以你真的是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告诉他的， 什么东西都告诉他， Everything, 真实直面你内心的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的。 对，就算我的脾气再火爆、啊、我从来都不会对父母火爆的、但是我火爆的脾气真的是只有在另一半面前而已、最真实的我咯。 对，所以我觉得像你很幸福有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很真实做自己的那个人、 啊、 如果你本身也在路上在寻找另一半，也祝福你有一天可以找到这样让你不管是I或E都可以呈现最舒服状态的自己的那个人，好不好？ 是，大家就可以长长久久啦，不管你是I人还是E人呢、欸、大家只要你们是情侣呢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啊，它是讲述的就是呢，如果你正在迷失方向或者是需要一些动力的话，不妨看看这部电影《飞驰人生三》啦。它是由沈腾、嬴政还有黄景瑜等人主演的啦。这次呢，张弛呢以升级当这个车队主教练啊，他带队呢挑战全新的牧尘100拉力赛呀、啊。哎呀，结局是如何的呢？上到狗山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飞驰人生三》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浏览狗山的 NY《飞驰人生三》。3月26日正式上映，首这个选 Beyond Trend。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aeyong 的 Her， 他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下午5点呢在 Idea Life Arena 帅气的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fantopia.io。 歌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炫等等等董朝宇， 山洞、耳洞、空洞，哈，歌炫等等等。 懂懂懂，进来懂的这个潮语呢跟厨房有关的，叫做厨房双胞胎。 诶，厨房双胞胎。诶，我们可以自己录这个 sound effect 吗？诶Hello，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上 快点，什么是厨房双胞胎？ Okay, 我觉得双胞胎嘛，我应该觉得是惨剧差 跟汤匙、uh-huh. 他们是双胞胎不能分离的。 双胞胎的意思是什么？ 他们样子长得很像。 请问汤匙跟叉长得像吗？ 有啊，他们很像啊，都是拿来盛饭啊、吃饭啊、吃面的嘛。他们功用是一样的啊。 我讲的是长相，不是讲功用。 长相 怎样 是不一样啦。 所以你要不要把刚刚那句话收回，然后把那个匙下给我看。 OK， 这样不是汤匙叉了、不是汤匙叉了、 乱讲有听乱回。 汤匙叉不是啊，双胞胎样子很一样啊。啊，有什么事啊？我跟我妈妈很一样。Uh-huh.然后呢，很厉害下厨的。 你没有很厉害下厨。 有，我很厉害。 你再给我搬冰丝水下，因为你撒谎。 我负责洗切，然后妈妈炒。 你不可能洗，连切都没有。你有洗啦，吃饭前洗手跟吃饭后洗嘴巴咯。 还有，好了，因为好像很湿哦，也是很重要啊。错，洗不是我跟我妈妈。 Okay, 好啦，缩短给你。厨房双胞胎呢、uh-huh. 是非生物。 汤匙叉、 类似的。继续猜哈。 OK， 如果你有想法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 GoshenCellcomDG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 Goshen.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挣到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住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我最近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我的人生很像一场赛车。 哇，这么励志。 不是，是一直原地打滑。 那你应该去看《飞驰人生三》，找点动力。 他们都是现在的顶尖车手，也都非常渴望在国际赛场证明自己。 咱们这不是酒了吗？ 三我一个呗，我也不慢。 由沈腾、尹正、黄景瑜等人主演，这次张弛已升级当车队主教练，他带队挑战全新的牧尘一百拉力赛。 想找到最合适的车手，必须通过选拔。 公正了。 更刺激的是，孙宇强、纪星这些老搭档继续一起拼速度，还有一堆高手车手加入，赛道内外都充满挑战。 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飞驰人生三》电影首映礼邀请。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飞驰人生三，3月26日正式上映。 GoShen Be Your Own Trend。 等下要一起吃饭吗？ 工作堆积如山，不吃了。 走咯，吃午餐咯。 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吃。 喂，再忙再累，心情再不好，也要好好吃饭呀。好好吃饭其实是一种能力，真正成事者会懂得好好吃饭。吃饭人人都会，但把饭吃好就未必人人都行。GoShen和我 YY 妮提醒你，即使陷入人生低谷或遭遇困境，我们也要用心吃好每一顿饭，为自己蓄满能量，继续前行。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 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 GoShen 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欢迎来到 GoShen 我的耳机借你听歌。那这个星期呢，和你们聊到的就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那些本地好歌。其实我只能说，马来西亚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很优秀的一些歌手啊，或者是一些歌曲的，所以大家真的其实可以多多关注马来西亚的音乐。因为我真的觉得像是新年歌就好了，你看其实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用心很精心的去制作。但是今天这首歌曲呢，是我大概在小学11、12岁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我先给你们一点小小的 hint， 说到女生，说到甜美，说到乌克丽丽，你在那个年代徘徊的话，你大概想到的会是谁？肯定是朱主爱四叶草。其实小时候呢，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四叶草，我觉得她长得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我再看回去呢，我还是一样觉得她很甜美很漂亮。那之前呢有一首歌非常的火爆，就是这首好想你。当年呢、在小学的时候真的是红到不行，真的是每个人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跟着唱的那种歌曲。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 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那其实我觉得朱主爱的声线呢，本来就是偏向很甜甜的嗓音，加上这首好想你呢，又是一首比较 sweet 的歌曲，而且它的旋律呢，其实是很洗脑的，真的是你一听就会记得。所以那段时间呢，我记得我小时候甚至会去模仿朱主爱的一些穿搭，帽子反戴呀、啊，然后头发卷卷的，拿着一个乌克丽丽就开始弹唱。那对我来说呢，真的是很美好、很幸福的一段回忆。那今天星期二呢，也想要把你带入我小时候非常美好的这段回忆里面。今天就把朱主爱的好想你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也可以度过非常甜蜜非常开心的一天，明天继续和你分享更多本地好歌，守住国轩。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呢？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杯水一战》。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山洞、耳洞、空洞，哈 ！Go Shen， 懂懂懂。 酷炫等等等，接下来懂的找语呢叫做厨房双胞胎。 刚刚你给我的 tips 呢，它是非生物来的，所以跟人类没有关系的。 是的， 厨房还有什么东西啊，问倒我了，我都很少下 厨。双胞胎是关键词。 双胞胎的特征就是呢，长得很像，而且呢他们是心灵相通的，对，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的、嗯、长得很像啊。厨房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长得很像的呢？是不是锅？ 锅有很像吗？ 锅有啊，煲汤的锅，还是炒菜的锅，还是什么锅、嗯、是锅吗？ 它是某个调味料。 调味料哦，盐跟糖、啊、是不是盐糖啊？看起来很像，你以为这个是糖，其实是盐，你以为是糖盐呢，其实是糖。 其实如果真的有在下厨的人啦、啊、盐跟糖是很明显分得出来的、 我分不出呢。 OK， 其实糖是比较晶体类的，然后盐呢它的颜色会比较白一点，甚至有的是那种玫瑰盐、或者是大理石盐 pink color 的。 对、所以是不是糖跟盐啊，调味料哦啊，洗窑跟那个麻油也是长得很像。 宝贝，洗窑跟麻油是完全很明显的事情耶。麻油它是油， 它很 洗窑它是纯黑色， 它完 表很像，也是黑色的 ，black color。 你给我搬冰六十下，今天你可以练一个胸肌啊，快点。 我真的看到了，还有什么调味料？ 恭喜莹莹姐答错。 阿基那么多，是不是？ 答错。 哎呦。 OK， 其实这是近期前几天刚发生的一个搞笑的趣事。啊、有一个网友呢，他在下厨、啊，他煮的好像是类似肉骨茶，啊、然后重点是肉骨茶，他的是那种比较胡椒式的肉骨茶。 哦、OK， 他倒那个胡椒粒，结果他倒了胡椒粒过后，他煮好就发现，哎，为什么这个肉骨茶上面有珍珠？ 我知道了，他放了珍珠下去。 珍珠在还没有煮碰之前，它是小小粒这样的， 对，很小粒的。 那是真的是跟胡椒粒很像，他就看到那边厨房上面摆着，就倒下去，结果是珍珠肉骨茶。 很创新啊，我觉得是不错的组合啊。 确实是一个厨房双胞胎啦， 大家可以 try 看珍珠肉骨茶。说这个是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Monster X 的 Baby Blue，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3月28号晚上7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浏览 etix.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选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goshen be your own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在 goshen 的 IG 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贴文啦、啊、标题就是大马人的什么话是不能信的， 就是 Broccoli 说的话永远不可以信。他说要到了，其实没有要到了、啊、其实还在家里。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把电台关了，是不是？因为我在主持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过去有的演讲啊、演唱会入门票啊、吃瓜学会报名啊，都是假消息啦。 对啊，都是假，不是 啊 都是假。我叫大家不用报名了，叫我们没有人是因为你的问题。 因为其实 搬兵一百下，搬兵一百下。 现在 Broccoli 在家，我们是打电话来录这个音的。Broccoli 的声音是在家里的，我们现在打着电话的。 哇，那个、音还蛮清晰的嘛。不过讲真的，Broccoli 讲一句话是很常在骗人的。 哪句？ 跟过去的贴文讲的一样。第一句，我 on the way 了， 我都说了。 讲真的，你也会这样吗？ 我会这样，但是我不是在家，我可能是在路上，真的是要转 真的 on the way， 可没有刚出门也叫 on the way 啊。 啊，对 、啊、 可是我没有在家， 刚上车也叫 on the way 啊。 有些人在家真的是刚化妆、刚起床、刚刷牙的那一种嘞。 第二个呢，就是我还有5分钟就到了，但其实你在半路而已。 这个很常发生了。他的5分钟就是50分钟，非常的遥远。 而且有时候像我去我的朋友家，我朋友住 condo， 那、 okay. 因为他们 condo 下来要一个时间嘛，要来 lobby 接我， uh-huh. 所以有时候我看那个车大概还有剩下大概5分钟到7分钟 ，OK， 我就打电话给他讲说，我到了，你下来， uh-huh. 因为我已经算好他会有那个懒惰拖时间， uh-huh. 上个厕所啦，门关一下再下去， uh-huh. 所以当我停好车的时候，他刚好下来， uh-huh. 所以有时候这种是善意的谎言。 我突然想到妈妈也是每次这么说的， uh-huh. 每次喊你，赢起来吃饭哦，他喊。 他还在收那个闸嘛，那个火还没有关 啊，他还在煮 着。 所以妈妈的话也是不能信的， 他已经也算好了你会拖延几分钟下来了， 所以妈妈真的是很厉害呀。大马人什么话不能信呢？赶快去到勾选的 IG 看一看这个贴文吧。但是我只知道呢 YYY 说的话你一定要信，比如说像是呢，我现在要送你这一个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啊。现在介绍这部电影呢，就是恐怖电影 Devil Kill You， 讲述一名年轻女子呢应征成为一栋豪华高楼的女佣，只不过呢，这栋大楼呢是迷信组织的精心设计的死亡巢穴。哎呦，结局如何呢？现在上到勾选代麦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 David Q U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是由实力派演员 Zazie Betts 还有 Tom Felton 等人主演的啦。详情条规浏览勾选代麦，这部电影将会在3月26号上映了。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牛板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板牛板。